第110集，对你重要，所以对我就重要。按照龚应贤当时的分析，消防员是对抗火的人，自然也就是紫燕所谓的邪恶灵魂的代表。战士们面面相觑。 我今天下午既要去分局录口供，还要跟指导员去支队开会。这次的危机不仅仅是人民的、警察的，也是消防队的，因为他们是一帮有组织、被洗脑、还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纵火犯。而且因为之前跟这个组织相关的几个案子都是我们中队参与救援的，所以这个组织盯上了我，很可能干出危及整个中队的行为。 咱不怕那群狗娘养的。 对，不怕他们，敢来就拿水枪喷死他们。 我知道大家不怕，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正义不必惧怕邪恶。但我要求大家从现在开始，一个是尽量不单独行动，二一个是对之后的每一次出警都要严加小心，也许那里面就有组织布下的陷阱。下午我们也会跟支队讨论怎样在更好的保证大家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日常工作。就这样，散会。 散会后，屈阳波一脸沉重地说， 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本来以为只是国外的一个暗网，谁想到会牵扯出这么多的案子。 如果没有牵扯出这么多案子，以前那些被害人就永远得不到公正，以后也还会有更多被害人。这也证明他们的气数到了。 咱们几点去支队？总队现在非常重视，上午公安总局领导找咱们总队领导开了会，现在需要消防和警方全力配合，陈队长要跟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我要先去分局那边录口供，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分局吧，之后咱们再一起去支队。 好，走吧。 路上两人聊起昨晚的细节，屈阳波语重心长地说， 仁义，我知道你这个人一腔热血，但你别忘了，你爸还需要你，凤凰中队这么多兄弟也需要你，你不能不要命啊。 谁说我不要命了？我可惜命了。哎呦，昨晚真是紧急情况，不然还能怎么办呀？ 他不是不怕死，只是每个人都有愿意用生命去守护的东西，如果不处理炸弹，龚应贤就会有危险，下面的观众也会有危险。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只是本能罢了。屈阳波摘下眼镜，揉了揉疲倦的眉眼。 哎呀，我是真的有点害怕。 仁义看了看屈阳波，心里有些不好受。 本来开始以为是独立案件，多坏多变态的犯罪咱们也不是没见过，但我万万没想到这会是一个组织。说实话，我真的有点害怕了，我担心你的安危，担心所有人的安危。 我明白，我也害怕。我今天一早上把我爸送走了，那个邪教头子可能盯上我和龚博士。 你做得对，以后你也不要单独行动了。 相信邪不胜正吧，我们一定会抓到他们的。 到了分局，仁义进去录口供，但见整个分局的气氛跟平时不一样，尤其是女警，非但不像平时那样热烈欢迎他，还几乎无视了他，并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龚应贤和蔡强都在。 仁队，你早来了好一会儿啊，何工前脚刚走，他还问起你呢。 何工刚走？是不是宋君涵陪他来的？ 是啊。哎呦，不愧是明星，可真好看啊。 仁义顿时明白女警们为什么这么激动了。 哎，他们俩真是那个。哦，我不关注这些，刚刚小高他们跟我说的，说他和何工是一对儿。 仁义偷偷瞄了龚应贤一眼，果见他的脸沉了下来，恐怕光是听到同性恋也让他不舒服吧。 说正事。 仁义把昨晚发生的事详细的描述了一遍，整个过程没花费太多时间，因为龚应贤几乎都知道。录完口供，蔡强去忙别的了，屋里只剩下两人面面相觑。 那个王瑞怎么样了？ 做完手术了，死不了。我们已经把他调查清楚了。紫燕特别擅长对这种不善于融入社会的人进行洗脑。我们会找来他的家人配合心理医生做干预。只要让他摆脱邪教的操控，他就会配合我们。紫燕给我们送了一个有力的证人。 嗯，太好了。哎，对了，我爸已经在医院那边安顿好了，谢谢你。 不用客气。 两人之间又陷入尴尬的沉默。原本他们已经是有聊不完的话题的朋友了，一夕之间就变成了这样。龚应贤收拢资料。 听说上午公安和消防的高层开了会，这次的案子会配置更多资源，我们一定会尽快抓到紫燕的。 有你在，肯定会抓到的。 我先走了。 那个火灾调查什么时候做？现在你家的案子也跟这个组织有关了，也许能找到关联线索。 我实在抽不出空来，只能半夜了。 半夜就半夜，这对你很重要，对我也很重要。 为什么对你重要？ 因为对你重要，对我就重要。 任毅说完后心里忐忑不已，他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越界。龚应贤心中微酸，他当然知道任毅是关心他，对他好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越发难以控制对这个人的独占欲。他在克制自己，他不知道自己能克制到什么时候。任毅为了缓和气氛勉强笑了笑。 那要不就今晚吧，本来我们也是说好过完年的。 好，今晚我晚上派人去接你。 不用了，我自己开车去就行，我记得你家怎么走。 不行，我说过你不要单独行动，等我通知吧。 龚应贤收拾好资料，他走了两步又顿住了。 把淼淼带上。 啊好。 任毅愣了愣，心里终于涌入一丝丝甜。龚应贤离开后，任毅也收拾好自己复杂的情绪准备离开，可刚打开门却发现秋妍等在门外，而且看起来似乎是专门在等他。 邱队长。 秋妍往前几步把他逼回了屋内。 聊两句。 任毅只好退了回来。秋妍随手带上门，靠坐在桌子上，开门见山地问： 你和应贤怎么了？ 任毅并不愿意向一个女性袒露感情的事，太难为情了，但秋妍已经看出来了，瞒着也没用。他闷闷地说： 他发现我的性向了，然后生气了。 生气已经是一个被他弱化了许多的词。 我提醒过你，他以前经历过很多不好的事。 我知道，所以我并没有打算告诉他。 那他怎么会？昨晚上那个小演员是你什么人？ 朋友。 男朋友还是炮友？ 我已经很久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了，自从我……哎。 任毅愈发感到难以启齿，他从前并不觉得这种事涉及对错，可当他亲口从龚应贤嘴里听到恶心，亲眼从龚应贤眸中看到愤怒，他就像是犯了罪一样，充满了羞耻感。如果有任何一个人，龚应贤以外的人说他恶心，说他不正常，说任何不中听的话，他都会理直气壮地操回去。他不以自己的性向为荣，也不以为耻，这只是构成他的一部分，他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至少他从前以为他不在意别人怎么看，现在他才明白，那些别人不是龚应贤。他喜欢的人，一句话，一个眼神，足够碾碎他的自尊。